这首《守陵园序曲》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还记得为大家带过《春之声圆舞曲》，还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很多作品。那今天呢，我觉得在夏季乘凉的时候聆听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也挺合适，所以开始呢带来的这首是《守陵园序曲》，来自于阿巴多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指的是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三个儿子，他的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还有他的两个弟弟约瑟夫施特劳斯以及爱德华施特劳斯。还真是，今天是大暑啊，刚才在外面走了几下还觉得凉风习习呢。看来北京今年的天气真的和节气和往年的天气不一样，南方的天气反而比北方还要凉爽一些。难道是气候真的以后要变了吗？所以这时候听这首守陵园序曲很合适，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到了大家的签到，灯芯绒二发来了绿叶丛丛的地方，这是在哪里呀？感觉像是在爱情岛上。 行。这一首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阿尔贝尼斯的协奏曲。阿尔贝尼斯协奏曲原来是一套钢琴作品，还有在这里呢，作曲家斯蒂芬高斯改编成了吉他协奏曲。在这里感觉游走在西班牙的恬淡时光里，每一寸土地都有着不一样的风情。这一段叫做遥望，遥望西班牙的历史，遥望那些曾经不再用过的破败的皇宫吗？还是阳光下灿烂的西班牙呢？其实我在想，北京这些日子很闷热，在音乐中我们总是眺望西班牙，其实的夏天也是很多高温的，但是怎么样来享受生活，怎么样享受阳光下的日子呢？西班牙一年四季每个季节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在西班牙没有太多限制的旅游时间，每一个季节都有着美丽的风景。春天的时候可以去安达卢西亚感受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景象，夏天的时候可以到地中海的区域去感受来自沙滩以及海洋的独特魅力，秋天层林尽染感受最浪漫的北部风情，而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比利牛斯山感受到滑雪的刺激与激情。所以对于西班牙来说，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最佳时间，难怪那么多的作曲家都喜欢到西班牙，那里的风情不一样，风景也不一样。这首就是遥望。Thank you. 音乐进行到这里，从遥望换到了一个华彩的乐章，这是一个热情的舞曲，展现了西班牙的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象。其实炎热的夏天，再有北京也不少好去处，是不是？胡雪迪这样说了，夏日喜爱开车在京郊山区穿行，满眼绿色，车少安静，空气好，是温度还比室内要低几个度呢。感受到了守能员、守灵员在森林中的那种郁郁葱葱，一首感受到了西班牙的音乐风景。这里我们再来听听音乐的小调，在惬意的午后，一杯冰咖啡送给你。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 seems a lifetime. Every day seems like a lifetime.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Just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小号吹起，小萨克斯风一吹，你感觉到丝丝的清凉呢？轻盈飘然说了，湿热的周末落落寡欢，就盼着周一小月老师来呢。怎么样，有音乐的时光是最幸福的吧？都青蓉二说了，好想喝一杯冰咖啡呀、啊，在音乐中想想吧。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 seems a lifetime.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会不会想，有着古典与流行惬意的午后是如此美好呢？那在接下来，我让你更加清凉，来听一首只会在十二月份可以听到的音乐，叫做《下雪吧》。小号吹的，让你会觉得倍感清凉。 怎么样，在大暑这一天听着音乐，让你想象着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大雪纷飞，地面上被白雪皑皑所覆盖的景象，是不是透心凉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在周一的午后让我们遇见。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探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应注意防雨防雷，并且正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请不要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活动。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气温不是很高，但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跟小暑一样，都是全年最热的时期，重点是注意防暑。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转北风2到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于7月26号晚举办。音乐会的演奏者除了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了于川、高冠霖、李悦等多位知名音乐家亲情助阵，叶沉思、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接连上演，精彩不断。接着来关注一部中国儿艺的独角戏《木幼寸》，名字很有趣，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数字。7月28号、29号两天，《木幼寸》将亮相假日经典小剧场，与小朋友和家长见面。《木幼寸》是一部意蕴深厚的儿童剧，从银杏树视角阐释生命百态，与观众们一同分享成长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去处和出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真情。舞台设计也让人眼前一亮，整个舞台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绿色作为主基调，立体的舞台就像是一片经历风霜却又生机勃勃的树叶，电子琴、吉他、架子鼓等乐器摆放在舞台周围，随着剧情的需要彰显自己音色的独特魅力，为剧目整体效果加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年过半，守静笃，清凉自身。在北方此刻的我们聆听着这样的音乐，让我不禁想起南方的天气。如果下着雨在竹林中，也会感觉到哗哗的竹林声，还可以感受到泥土的香味。如果午后在竹林中，还可以听到风动竹林哗哗的声音。我觉得这就像此时的音乐，这首《家园》带给我们的心中的宁静。古典与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继续收听。人生听着大提琴，好像你感觉到了嘈杂的四季，周围人的说话声音慢慢的都弱去了，剩下只有你心中的那个念想。风动竹林，夏日清凉。觉得有一些禅性，想到了那句风动心动。 来讲故事喽。这一段也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同样选自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对，约瑟夫·施特劳斯，这首呢叫做提琴小合奏作品267号。其实在现在听来有点像个夜曲的形式，小夜曲轻轻在耳边摇一摇唱一唱的感觉，弦乐也是轻轻巧巧的奏出来。听到这个你会觉得，哎，约瑟夫·施特劳斯其实跟他的哥哥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风格也不太一样啊。他的作品有一些很代表的，像《天体之声》圆舞曲、《奥地利乡村的燕子》、《我的一生是爱与乐》等等，曲调也都是非常优美。音乐学家经常把约瑟夫·施特劳斯称作小调作曲家，他确实如此，可是他的作品呢都是用大调写的。其实呢，这个小调指的是他音乐中的那种味道，忧伤而又热情。那有评论家也说，约瑟夫的作品一半是欢愉，一半是忧伤。那还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就是与他的哥哥小约翰·施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波弦普尔卡》。不过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具有着小夜曲味道的提琴合奏曲。记得上周我说过，在舞蹈跳的上面有几种吗？一种舞曲是给真正的跳舞来跳的，还有一种呢是来聆听的，这一首就属于可以聆听的舞曲。这首呢同样是选自 西班牙舞曲，其中呢被改编成了吉他作品，我们这里听到的叫做索提科舞曲。是不是觉得音乐中仿佛也有那种潮湿闷热的天气在里面了？那接下来我就想让你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感觉热情而爽。法兰西打铁波尔卡，你知道吗？我听这首《法兰西打铁波尔卡》，让我想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想多的是夏季应该挥洒着热情，你热情地流着汗，不要只是待在空调房子里，偶尔出出汗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呀。 也让你觉得有一种热情四溢的感觉呢？在音乐中可以在夏日中感受到你的热情。那接下来也到了古典流行的尾声了，为你带来的最后一段歌曲是让你感觉很好的一首，就是 I feeling good.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a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Dragon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 Butterflie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Sleep in peace when day is done, that's what I mean. And this old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 for me. 也就是让你感觉如此良好 ，feeling good。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要感叹命运的不公，在这个夏天，在这个午后，听着音乐好像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动力和干劲，是吗？又是一个周一，古月感谢你的收听，也祝你在这一周的开始有个好开始啊。今天的古典就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会，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